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亚宝在呢， 在呢。 哎，怎么没问我呀、啊？ 你也在呢。 今天呢，就不像大雷特别的问候了。 对，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礼貌性没有了、 啊。行，大雷，你好。 这是我要来的。 不好，显着客气。 进门怎么不客气呢？ 大雷，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吧。其实我本来想向家宝发起这轮 攻击，这先问你说清楚吧。 那你问他，你问他。 心理素质成熟低啊。 年轻人上班适应吗？ 这还真就得问他。你问我呀、啊，还真问不着。 因为您不上班， 也有中年危机的。 我这个上班的性质啊，跟你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所处的地位跟你不一样啊。 哦。 哎，我 失业了。那是不太一样。 我这个时间跟我的地位呢？ 不稳固，跟你不一样。 啊、哦，那我还是比较稳定。 稳固是吧？ 年轻人上班怎么着？稳定。 感到累不累呀、 啊啊？累不累？那 你 得看干嘛。 早上起来那么早就起来了？ 哎， 四点多你出门？ 我跟你说，家宝啊， 我摊煎饼去了。 你道远呢、啊？ 我上哪儿上班？我到 你看啊，你家住的通县。 哎， 你在八大处上班， 我辞职吧。我为什么要 七点钟出门？你九点钟到不了、哎。 不过他说这个倒是一个问题，这个路程啊，肯定会占据年轻人早上睡觉的。 你现在虽然有车，你还得 你走这条道多堵啊、哎！你说你要真是， 不过咱们也说不怕了。关键是什么呢？大风刺着，戴着口罩的也是绑腿那个。 你有车绑腿干嘛？只要蹬车啊。 好吧，我得冻死。 听我的，下这么远的劲儿就别接了。 我是说，你先蹬到地铁站。然后再转地铁，天是冷了一点，你每天满面风霜，烟火色， 不说满面风光吧，都是。 但是，家宝，听我说啊，你就盼着天热就好。 天热我一身汗呐、 啊，那也比受冻强啊。 哎，这不 关键你大绑腿你不用了 啊， 我大手套 我压根儿就不能用，我这拉摩的去了。 到这儿那个手套 特别晒， 胳膊肘都拐不了。 就是特别晒那天也用。 我呀。就是早上可能浪费一点时间在交通上，但是你要真正工作起来呢，累并快乐着， 哦、 对不对？ 累病了都， 还快乐？ 我累病了干嘛？我累， 反正就是你四点多钟起嘛，不是？ 就是有点打盹儿。 那倒好 啊，那倒好， 打盹是好事儿。 因为你坐办公室打盹了 啊。 你要是那个 开吊车， 好嘛。 塔吊， 我这作死去了，我这儿我吊， 对不对？ 你是学设计的吗？ 我设计，我也不能上塔吊。 桥梁设计啊！ 好，我设计，我自己亲手动啊！ 哎呦，身先士卒啊！ 好， 带头施工。 为什么这么说呢？觉得你前一阵的情绪不好。 嗯，我现在被你们俩说情绪不好， 老跟人抱怨说累了。 这咱多大岁数抱怨 你没听那首歌唱的吗？我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你呀、啊，你得调整调整， 是 要给自己多一些惊喜， 有什么 多一些快乐。你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加个鸡腿，晚上吃饭的时候 加个鸡腿。 哎， 好， 对 那我每天来个三只鸡， 那我工作在养鸡腿多好啊！ 那倒也不至于，谁说吃鸡腿就得到养殖场了呢？哦、 对，再者说，在养殖场吃鸡腿呢，容易被发现。 对，那我就快乐不了了。 那怎么着？喝牛奶第一去找奶牛啊？ 对， 你刚才说的都是在食物当中找寻快乐， 那你是在精神上找寻快乐？ 当然在精神当中了， 捏人家方便面。 比如说我做成了一件啊很有意义的工作啊、嗯，完成了一项任务， 得到了认可， 我感到了一种啊充实感和一种正能量。 有吗？ 时间就啊 有吗？ 没有啊 啊！ 现在就是又是因为没有嘛。 那也别丧失信心， 该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继续努力啊！没想死啊，继续努力。 有的时候你不是焦虑吗？出门以后呢，仰天大笑， 看看远山。 如果 你看远山、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我这点工资都治不好我的病。 就是人都有这么一段难过的日子， 哎， 自身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每天的辛苦受尽了委屈。 我也想多放松放松，是不是？你累成、 哎、周末唱个歌， 对， 来吃个鸡腿儿。 我老有这鸡腿儿， 鸡腿儿是你快乐的源泉。 他们不都说更多欢笑，更多在鸡腿吗？ 那没有鸡腿什么事儿，正在对你甭管是什么了吧。 再说了，你上班路上虽然有点萎靡， 是有点累， 但是 有点困， 你可以多看看街边的风景吗？ 我都挤成那样了，我在地铁里边怎么看鸡腿？ 你虽然萎靡、但是你不猥琐就是好的，就说明你人品没问题啊。 是啊，当然没问题了。 你找点乐呀！你挤地铁的时候看谁腿长，谁 哎呦呦，别！我刚说的，人不猥琐， 都放在一块儿比。 我要 那谁脚大？ 我坐地铁，我看人脚谁多少号的。 你谁没刮胡子？ 哎， 谁没洗澡？ 我比这安检还厉害。 谁没洗澡不需要看那纹。 我应该在地铁安检工作，我跟你说吧。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确实有的时候呢，进入了感觉要崩溃，充满了焦虑， 先别想跳楼， 也别说就是动不动先吃药，不用。

甭管怎么不见面，那几个女的就爱上咱们了，就这么聊。晚上 对你也不敢跟人见面，净让人送你花圈，说你什么买卖开张需要花圈，你爸爸过世要花圈。 哎，这可比认爸爸要厉害多了。 对，然后谁住院了要花圈，好吧。 甭管怎么说，咱是自立门户啊，咱不 什么叫自立门户了？咱仨人合住一屋就叫自立门户，你真敢说？哎， 要不然你早晚的你得毁在哪个女人手上？ 等会儿，我跟女人没发生事情啊，怎么会毁在女人手上？ 对，这你还真说错，他都是个老头儿，没有女人搭理他。 你呀、啊，你早晚毁在工商手上。 我怎么叫工商手？ 工商公安， 你人家拿手机砸你，你算工商？ 工商公安。 你呀、啊，这早晚落你爸爸手上。 你还别说这个， 妇联都得找你， 没法聊跟你们，真是住一屋， 女性通缉令， 堵得慌，跟你们住一屋， 我们也顺利不了多少。 这回怎么了？跟你们弄一屋， 我告诉 你，净打扰我，一天到晚爸爸爸爸爸。 你看看，你叫他真亲切，你这玩意儿我都不好意思答应。 早上一睁眼，有人就喊你爸爸， 对， 你晚上睡觉最后一爸爸。 哎，我跟你说，我比你那强多了，我本身到这儿来。这是临时暂居之地。 不，你们多聊了。 我应该买那豪华的别墅。 你愿意怎么竖着怎么竖着啊！我这美少妇来找我了、 啊这个。这个已经不能接了，这是他儿子给我打的。 当然，我还得添膜了啊。 两万啊，今天进账两万，这不是显摆。 我问你了吧？ 我信吗？ 哎，不是，关键是你刚才你说你走了，回屋告诉我二万，招你了。 二万还三条呢。 你没听我刚才那一爸爸就喊出五千来，你这是哪女的给你两万呢？买几个花圈呢？ 你别老净花圈花圈的，你喜欢你倒是送你一个。想 你。 你 捉谁呢？嘿嘿嘿嘿， 想你亲爱的，想想死了。 倒退30年，这就是流氓罪，你知道吗？我这好歹我这是呼唤亲情，现在社会主打就是我这牌。 最恨人的就是这种， 还呼唤亲情。 对，你看看，虽然我骗他们那点钱，但是他们在心灵上得到了慰藉，这我比他们亲儿子可强多了。他们孩子根本不在身边，不管不顾，所以我陪护他们，这就应该付出代价。你以为我骗都是傻子吗？那老教授多的是。 你陪护、啊， 你 上你 哪天就陪护去了？ 对呀、啊，你上个月陪护走了。俩你怎么办 啊？对啊，你老头气死你怎么不说呢？ 对啊，踩氧气管上了还。 对， 老头 像这样的老人呢，我是为他们进行优胜劣汰。 哎，咱每天晚上来这么一出有意思吗？ 多谢你要不堵着门问我呢？ 就你 刚才我喊爸爸的时候，你干嘛过来？ 别堵门，你开着门，你说 对，就你那屋 暖和，干什么都不关门，你这 我在屋里打电话，我不背人，我有什么可关门？ 就你这屋暖和，这有暖气。 就他老关门。他是没有暖气，这屋老贼光啊，动不动就擦擦擦擦，跟电焊的似的，也不知道他焊接什么呢。 行啊，听完你最后一声爸爸，我们就睡了。 对啊， 我这是12点的爸爸是吗？ 别关门啊， 北京时间24点了是吧？ 对，他这屋还真暖和， 他这被子也是圆筒。 哎，你们俩钻我被窝的，嘿， 他这拖鞋也 不错。哎，就事实证明你们俩还是不如我收入好吧？连买好被我都没钱，去。 半夜。 楼上找房搬家吧，这是谁呀？ 姐， 没事。 哎，你哎，我跟你说，那大哥，你听我说啊，那骗女的那个在那屋，我是良民，我是好人，我没干过什么坏事。那屋就隔壁就斜着门，那对，大哥您逮他，要揍您揍他，他骗了女的，我可没骗过。 没有， 怎么回事？ 哎，我什么都没干，买家乐机那在那屋呢。 哪屋？ 那屋。 哎。怎么意思？哎，怎么回事？ 在这吧你。 谁？你喊爸爸在那屋呢。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小区的诈骗窝点还真是热闹，一套31厅的房子竟然住了3波骗子，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同行，不过呢相互倒也不多打扰，不像我们演的那么夸张啊。每波骗术也都不一样，这个窝点警方已经关注很久了，接到线索之后呢，通过蹲点摸排逐步确认窝点的嫌疑诈骗犯，就在不久之前对窝点进行了冲击，进行了3波冲击。第一个房间做的是虚假招代理商诈骗，第二个房间做的是虚假低价销售手机，第三个房间是使用微信 QQ 等聊天工具进行行骗。现在警方正在紧锣密鼓的收集证据，查找相关受害者，案件进一步侦办之中。咱仨到这儿又一屋啊， 还是分着睡吧， 跟他在一块儿就暖和，温暖人心。 哎，你那高科技赶紧跟外界联系一下， 赶紧叫我一声，让我也痛快痛快。 高科技、 哎、 好久没听了，真的怪响的，快叫， 对， 快叫 亲情， 快叫。 你别让我喊出不好听的来啊。 干嘛呢？ 政府 快叫啊。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